像这样的歌曲啊，就应该是那样嘶吼啊，应该是愤怒，但其实还有一种淡然如水的感觉，就是李健的气质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，还有更多好歌期待你来发现。比如说接下来春春李宇春的 Why Me， 你好，我是思萌。 所有的规章，创意要想象，年少就应该张狂，想唱我就唱，偶尔自恋的欣赏，沾沾自喜 wrong。奇迹 cause I'm crazy Why me? Why me? 越问我越神秘 Why me? Why me? Just crazy

最向往的地方，每天都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，为了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，渴望平安无言，起床后再疯狂咬紧牙去闯，让我积累多少岁月的收藏，拥抱眼睛看似渺小的希望，不让不放，感受当下。下一身负重不前的行囊，别再回头张望，往前走，下一个藏什么宝藏，最终会有解答。穿越人海和时间的浪，是谁的脸空刻在心上，带不走的就让它留下，转身前往新的航向。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，在天上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，在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，渴望天涯无言，起床后再疯狂咬紧牙去闯，让我积累多少岁月小的希望，会乘着梦长大。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，没有后悔，抓着梦让它去领航，但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，渴望信仰无言。 通通抛开 ，Say yeah，Say yeah，无色无色。 OK， 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闭上了眼睛，捂住了耳朵，不在乎什么，不露痕迹的微笑附和着，习惯把情绪遮住，悲伤蔓延也会变得无助，背对人群终于发现，若真的幸福，又何必奢求所有人祝福？无论如何，这就是我。无论被人簇拥或独自落寞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我。世界复杂着，看惯了平淡，习惯了遗憾，也就不必刻意为难，假装敷衍的，用力表演的，我也根本不用拆穿，悲伤蔓延世界不在，无论被人簇拥或独自落寞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我，我宁愿平凡的简单，也不愿陪这个世界不在这。 闭上了眼睛，捂住了 耳朵，平凡的简单，也不愿陪这个世界不在这， 不露痕迹的微笑附和着， 我宁愿平凡的简单，也不愿陪这个世界不在这。 见那颗流星，如果再慢一秒，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。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，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。到底爱你好不好，我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心在动摇，丘比特在微笑。哦啊，是一种直觉，是一种气味，是一种温馨。燃烧，当你给我第一手独占